第四十四集，大地的裂变。尽管传送门已经消失，但永恒之井中心的大漩涡却仍然在疯狂地激荡着。更可怕的是，现在它开始迅速地向外扩张。就在马法里奥的注视下，大漩涡的边缘彻底吞没了新艾萨利环绕井口的部分。 终于结束了。 不好！ 怎么了？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必须尽快让所有人远离永恒之井。愿造物主保护我们，灾难开始了，我们却无力阻止它。 阿莱克斯塔萨立刻率领龙群调转方向朝陆地飞去，狂暴的能量在他们周围和永恒之井爆发，整个新艾萨利都在颤抖。龙群飞过这座城市，克拉苏斯看到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到这座城市和周边的所有地方。一场新的风暴向龙群袭来，甚至将这些巨龙尽数吹散，但巨龙们终于冲破了这场风暴，重新聚集在一起。只有一头巨龙不见了，伊瑟拉以及他背上的马法里奥和恶魔之魂，没有人看见他们。克拉苏斯迅速扫视了一遍天空，但找不到那位守护者，直到他的目光转向地面，才发现了伊瑟拉转头又向永恒之井飞去。 女王，我们必须回去，必须带上伊瑟拉和马法里奥，恶魔之魂必须带走，不能丢失在这场爆炸中。 我和你一起去。 不，你去找抵抗者们，必须警告加洛德，所有人都要尽可能逃离永恒之井的所在，越远越好，逃到海塞尔山去。 好，那你当心。 克拉苏斯不必做更多的解释，罗宁最懂得他的心思，他们都属于未来，他们都很清楚这场浩劫会造成怎样的后果。罗宁立刻同他的坐骑迅速说了几句话，数秒钟之内红龙转向，后面的青铜龙犹豫了一下也跟上了红龙。在阿莱克斯塔萨追赶伊瑟拉的时候，克拉苏斯一直看着远方的大地，在曾经是暗夜精灵首都城门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痕，现在这道裂痕已经和他的女王展开翅膀时一样宽，而且还在迅速向远处延伸。在下方的地面上仅存的一些建筑物现在全都在剧烈的晃动，其中有不少都在坍塌。到来了，大地的裂变已经降临卡利姆多。一盏枝形吊灯砸落到大理石地板上，上千水晶碎片四散纷飞，其中一些就如同急射而出的利刃弹矢。艾萨拉的一名侍女倒在地上，一片晶莹剔透的水晶穿透了她的前额。女王扶住一根立柱，气恼地看着那具流血的尸体，她心中的麻烦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再让一个仆人来弄脏她的地板。但很明显，其他仆人都没心思把这具尸体清理走，现在就连瓦斯奇也只知道在晃动的墙壁和开裂的地面之间来回乱跑。慌乱之中，瓦斯奇显然是忘记了暗夜精灵的法律规定，任何人不得碰触女王的身体。他伸手就抓住了艾萨拉的胳膊。 广场之光，我们必须逃出这座宫殿，一定是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，伟大君王的硕士们全都失踪了，其他法师也都逃离了高塔。我拦住其中一个，他却只是说有一股大风将马诺洛斯大人吹进了永恒之井里。 你们全都要牢记自己的位置，服从我的指令，继续做好准备，迎接萨格拉斯陛下的到来。 艾萨拉已经看到了燃烧军团的恶魔们诡异的消失，他的私人保镖就在他的眼前穿透房间的一堵墙飞走了。尽管看到了这种令人震惊的情景，艾萨拉仍然拒绝相信萨格拉斯已经不可能再出现，他还在准备着迎接那个光荣的时刻。而此时瓦斯奇一直拽着艾萨拉的手臂，女王宽宏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，她狠狠地抽了瓦斯奇一巴掌， 其他人全都愣在当场，甚至忘记了他们身处的宫殿即将坍塌。他们全都以为是艾萨拉要立刻处决瓦斯奇了。但艾萨拉只是以最高贵威严的声音训斥了瓦斯奇，然后大步走到一把椅子前。刚刚的地震把这椅子掀翻在地上，瓦斯奇立刻便将它扶正，又用自己的衣服边缘将它打扫干净。艾萨拉赞许地点点头，坐了上去。瓦斯奇马上跑过来，陪侍在他的两旁，为女王斟了一杯葡萄酒。尽管王宫一直在不停地震颤，瓦斯奇却还是没有让一滴酒洒出来。艾萨拉吮了一口酒，便在椅子里安稳坐定，等待着美好的未来。无论萨格拉斯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降临，他都会为此做好准备。萨格拉斯会来到他面前，因他的完美无瑕而目眩神迷，就像所有众生见到他都会惊叹的那样。毕竟他是艾萨拉。伊瑟拉飞出黑色水面的时候，马法里奥将恶魔之魂按在胸前，心怀恐惧地看着这座宏伟的暗夜精灵首都。与卡利姆多自然力量完全同步的他，马上就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。他明白现在自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。 我的弟弟和泰兰德，他们还在心爱萨利，求你，我不能丢下他们。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？ 我知道。 为我引路，速度要快。 在那里， 看见了， 马法里奥， 泰兰德。 两位，现在时间紧迫。 抱歉，泰兰德，伊利丹在哪里？ 应该还在井边。 伊利丹，伊利丹， 哥哥。回来的真及时啊。 伊利丹，永恒之井已经失去了控制。 是的，他承受了太多法术，已经被彻底扭曲。这全都是因为我们通过恶魔之魂释放了太强的能量。尤其是你，将燃烧军团送回他们污秽界域的法术，现在对永恒之井造成了反噬。永恒之井在自我吞噬，也将它周围的一切都吞了进去。不过这景象很迷人，不是吗？ 如果我们也被它吞掉，就没那么迷人了。为什么你不逃走？你在永恒之井中做了什么？ 如果你有办法离开这里，我们也许应该立刻离开。我已经试过了将泰兰德和我传送走，但永恒之井的乱流严重干扰了我的法术效果。 跟我走，这边， 快上来。 马法里奥， 克拉苏斯， 恶魔之魂，你还拿着它吗？ 它在我的口袋里。 很好，快，我们必须尽快飞到更远的地方。现在即使在天空中也不安全，心爱萨利马上就要沉没，这一切还只是开始。 两位巨龙女王都竭尽全力地振起翅膀，但却好像是在郊游中飞行。马法里奥向身后望去，看见永恒之井正上方的天空甚至已经不复存在，一个巨大的漏斗形云团遮蔽了那里的一切。看样子伊利丹说的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事实。经历了恶魔、古神和这个世界的保护者们的一次次施法，永恒之境已经遭到了太多次的撕裂了。我们到底是拯救了世界，还是摧毁了它？震耳欲聋的轰鸣让马法里奥感到心烦意乱，他以为那是雷声，便用双手捂紧耳朵等待着声音过去。 你们看，心爱萨利！ 他们看到心爱萨利的地面分崩离析，一道看不见底的大峡谷将大地撕裂，整座城市在向永恒之井滑落过去。永恒之井正在将周围的区域吸入到它的大口之中，或者说它正在吞噬整个卡利姆洛。心爱萨利已经完全漂浮在黑水之上，如同汪洋中的一片浮萍。讽刺的是，艾萨拉的王宫仍然保持着大体完整， 只是上层精灵建造的那座高塔已经严重倾斜，摇摇欲坠了。随着这座都市逐渐靠近大漩涡，不祥的能量闪电也越来越密集地向它落下。心爱萨利依然保持着完整，向永恒之境的中心位置飘过去。马法里奥感到泰兰德紧紧地抓住他，甚至让他觉得有些疼痛。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 艾萨拉的侍女们都在她的周围尖声嚎叫，瓦斯西紧紧抱住女王的一条腿，女王则依然举着空酒杯，拒绝接受眼前发生的事实。她是艾萨拉，光中之光，她的臣民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她不允许这样。萨格拉斯不会来了，艾萨拉明白了这一点，只是她还没有告诉她的追随者们，她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。尽管对此他已心知肚明，那些渣子竟然真的阻止了萨格拉斯来到卡利姆多，来到他的身边。轰鸣声越来越大，一片就连暗夜精灵也无法看穿的黑暗突然包裹住了整座王宫。现在艾萨拉能看到的唯一光线只来自永恒之井中狂野的力量。黑水开始灌入宫殿，冲走了两名侍女，他们的尖叫声很快就被黑水淹没了。 我是艾萨拉，我是女王， 艾萨拉在心中坚定地说道，表情没有分毫变化，只是动了一个念头，艾萨拉就创造出了一个护盾，将他和依然留在他身边的人包裹在其中。 我的任何愿望都绝对能够实现， 艾萨拉的力量挡住了滔天的黑水，但护盾上所承受的压力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沉重。艾萨拉紧皱起双眉，汗滴出现在他的额头上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汗。就在这时，一些耳语声从幽冥中传来，那些声音在召唤他，承诺着能够给他一条出路。 道路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将远远超越过去，超越过去。我们能够帮助你，我们能够帮助你。 艾萨拉不是傻瓜，他知道自己的护盾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很快，永恒之井就会彻底吞没他和他的追随者，艾萨拉的荣光将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。他突然点了一下头，随后他尖叫一声，高脚杯从他的手中掉落，他的身体在剧痛中开始变形，他感觉自己的肢体在弯折、扭曲，他的脊椎骨仿佛融化成为液体，从他的体内流走。 你将远远超越过去，你将很好地侍奉我们，等时机到来，我们将赐予你一切。 艾萨拉的最后一点护盾也崩溃了，他尖叫着被黑水吞没。在一片昏暗之中，他又听到了其他叫喊声，那是他的侍女们、卫兵们，还有所有侍奉他的上层精灵。永恒之井灌满了他的肺脏，但他并没有溺水。克拉苏斯也在看着这座无比恢宏的都市，这个暗夜精灵文明的缩影，他完整地被大漩涡吞没了。克拉苏斯打了个哆嗦，不仅是因为他所见到的这场毁灭，更是因为他所知道的那个未来。克拉苏斯本来希望能够看到心爱萨利在沉默的时候被撕碎，但历史的这一部分不容更改，这座都市将完整地沉入深深的海底， 在数个世纪之后孕育出一种新的恐怖。他现在对此已经无能为力，他将目光从永恒之境移开，向正在迅速朝周围扩散的毁灭景象望去。大片卡利姆多陆地不断被撕裂，落入永恒之境，灾难蔓延的速度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。新艾萨利以外许多范围的地面都已经消失了，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，燃烧军团早已让曾经栖息在这里的所有生命都逃到了远方，至今为止被大漩涡吞噬的只有焦土、碎石和死尸骸骨。但如果这场灾难不迅速结束，克拉苏斯不知道这个世界还能剩下些什么。他对自己说，历史已经确定必须如此，但他非常清楚时间轴已经离散得非常严重，而对此他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此时克拉苏斯能做的只有祈祷。